嘿，所以说呀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事儿让人听了之后心里头也是蛮纠结的哟。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这个4903啊，赶上重阳节，祝天下爸妈身体安康，那必须的。9418是吧，他觉得我是一位老年人啊，他有点就是敬老的意思，哈哈哈哈。对，咱开个玩笑啊，这个开玩笑不能当真啊，听见没有？哈哈，哎，这个很多朋友啊，2598你看看你看看，1379哎，唱的不错。您说的是哪位唱的不错呀？啊，您说的是杨少鹏啊，哈哈，还是谁啊？啊，他说的是我，说的是看来没少偷着练。哎，我就嗨，这唱个京戏还偷着练干嘛呀？我正式拜师学艺的，是吗？你看我谭先生嘛，啊，瞎说啊，开个玩笑。龙哥师傅，嚯，啊，说他光他认识的叫立心的就六七个，世心儿，哎呦，得严惩那些个失德的，可不是吗？又见青天。啊，说是我说了每吨涨了50块嘛，我什么时候说10块钱了啊？您别听错了啊，对吧？海娟大姐，哎呀，养宠物这也得遵守规矩啊，你看看是吧。这个小月和张啊，就是反映个事儿啊，反正设保卡呗啊，这那个的，这咱不着急是吧，有关部门咱们去合计，反映去吧，是吧。春蚕老龄化的问题啊，还真是得重视，是吧？似水年华啊，说是这个啊，这个咱们这拉黑啊应该有个期限啊，有个期限，对，应该，反正这个我跟技术部门说一说，是吧？咱们现在都高科技嘛，但首先就拉黑是为了帮助他们认识错误，他就首先前提是认识了，别回头拉黑完了之后解除了之后好又上了骂街，这不合适啊。啊，还有这个尹姑娘啊，尹乌鹏姑娘是吧，大侄女嘛啊，这个哎呀，这就是反社会的心理啊，可就是北京二马啊，说自个儿做的炒肝啊，哟，太好了，哪天我过去尝尝去吧啊。王印自冰晶，嘿，这边上啊，哪边上啊是吧。这个闲庭信步啊，说是一边吃卤煮一边听读报，享受啊！哎呦，您这日子过得太美了，哈哈！趴趴熊，儿女只为了挣钱，把老家扔在家里头不管呐！哎呀，当然这话咱也不能那么说啊，这事咱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，是吧？反正这个，哎呀。